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被告人周永康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人周永康，以上宣读的判决结果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 被告人周永康，你对法庭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服从法庭对我的判决，我不上诉。我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我再次表示认罪悔罪。 好，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在新闻联播里面看到的电视画面，我们从这个电视新闻里面翻录下来的声音。那么在电视画面当中呢，看到周永康一个是头发全白了， 对，而且声音也很嘶哑， 但是我听着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就他那个声音感觉还是有中气的。 对，因为没判死刑嘛。 就是其实还是说跟大家预想的不太一样哈。我们看到他受贿的这个公布出来金额是1.297亿元人民币，因为可能他的案情涉及国家机密，所以呢全程是闭门审理的。这个呢保密功夫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对，那个判决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判，只是在猜测说有3个月到7月份之前就必须得判出来。结果是前两天山东高院他的那个网站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周永康的红与黑，然后当时就有外媒捕捉到了这个东西，就说应该是要审了。那时候是在6月8号，结果6月9号就是这篇文章就下架了。 是，还记得南华早报他们曾经披露过一个消息，说周永康案子出现转折，但这个转折是坏的转折，因为过程当中呢可能是涉及到了一些大家没有预想到会牵扯到的人和事，说他有可能会翻供，结果呢说这个案子可能会要延期。但是呢我记得在今年两会的时候，中央台的记者追问到了周永康的案子会不会公开审理，那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他对着中央台记者就追着他问，他说我们会依法公开审理。但是到现在是吧，昨天突然之间6点多钟都下班了，咱们都突然间看到这么一个新闻纷纷弹出你的手机里面，你就发现哎，怎么完全没有收到风声，突然之间就这么宣判了。之前我们都等着看好戏呢，说会不会像薄熙来似的是吧，山东一直在发微博里面发这个庭审记录，你就看到好戏一出接着一出，比任何的美剧都要精彩。但恐怕很多的看客这次都失望了。 对，我纠正一下刚才说的这个是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的微博，他重新发布了周永康的红与黑，然后不久之后就删掉了。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有讲究的，本身他是4月3号接受的这个案件嘛，然后按道理说3个月之内，也就是在7月3号之前就必须要审理完成。那如果说要延期，也就是在最高法批准之后可能会延期到10月3号。但是呢7月份是北戴河会议，10月份呢是五中全会，所以他在哪个时候把这个案件审理出来也是有讲究的。 但是这次他选择了昂山素季访华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中国应该是在政坛最重要的两个新闻哈。不知道是不是互为掩护。这当然任何一个新闻出来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解读的办法，但现在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结果，过程谁都不知道具体的细节。那现在我们知道的周永康呢，他是3罪并罚，包括滥用职权罪，包括这个受贿罪，包括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对，他这个泄露国家秘密罪我觉得挺好玩的，泄露的那个人号称国师新疆三仙之一， 对，说自己有特异功能是吧。 对，不过好像他确实有特异功能，因为他九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移民加拿大了，然后我看我、 移民功能就是移民就是他特异功能 不是有媒体就说他肯定是有预感，所以老早就做好准备了 好，这个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有三个层面要具体的分析，一个呢就是从宣传舆论传播的这么一个角度，我们会请到资深的媒体人施飞克先生，法律的层面我们请到了两位律师，一位呢是金恒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陈有希律师，还有一位呢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阮方明教授，以及从政治层面再来考量他，那这么一个大案子现在算不算是盖棺定论，他的这个标杆性的意义对于政坛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请到的是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我们先来从这个媒体层面，从这个宣传的角度来听听施飞克先生的解答。 选择在六点的新闻里面放消息，而不是一开始在七点新闻播，这都是一般都这样的，这个都很正常。电视新闻出来以后，由新华社发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稿子，这个都很正常，跟此前审播下来陈亮与陈启宏这个没有太大区别。主要的这次的区别是就在于，居然在宣布消息之前都不知道这个案子已经开庭了，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做法。这个消息保密的这个保密的程度，这个、外宣的这个滴水不漏，我觉得也是史无前例。就是这两个史无前例，挺让我震惊的。这里面还很有意思的是，4月3号提起公诉，那个时候据说当时说当月就要审完，当月就要宣判。最那个消息说是4月10号就要开庭，后来立即就停了，就暂没消息了。暂没消息了以后，我记得是大概是现在知道是5月22号开庭的，应该是在5月份，就在这个时候的前后，5月22号前后，有一家外媒，好像是南华早报，还专门放了一个稿子出来，说周永康的案子要推迟了，要因为遭受到一些这个可能翻供，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总之有一些以前没有设想到的因素出现，所以导致要他的庭审进程出现了变数，对吧？ 嗯。 如果你现在再回过来看这篇稿子，你会觉得，要么这家媒体被当傻子给愚弄了一下，就别人故意放风给他，让他来充当了这么一个放这个烟幕弹；要么就是他主动，就是他自己知道，他配合他们做了一个烟幕弹。那当然，我这是瞎猜测，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一点。 好，这个施飞克先生还跟我聊了一些他的感觉哈，就说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在中国还挺有影响力的一位时政和法治方面新闻的这个独立的观察家。他说他所在的圈子，包括他认识的律师、认识的媒体人，不管内媒还是外媒，不管来自于哪条线上，大家都没有一点消息，除了说，正在代理这个案子的这些律师们和负责管控和这个制定整盘宣传策略的这些朋友他们知道之外，那当然是不会跟他们泄密了，其他的人一点风声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人觉得很惊叹。 对，而且像周永康，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很高嘛，他这个案子虽然对外保密严格，但是我相信咱们党内部肯定是已经有了定论才敢把他做一个宣判。我看到诺丁汉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人叫做曾瑞生教授，他说就是判决基本上就已经是一种政治定论了，鉴于周永康的地位，审判结果一定会在审理前就已经得到了现任包括前任的一些领导人他们的认可，否则谁也不敢宣判这个案子。他的这个判决书用词是非常的有讲究的，一定是高层去撰写的，像这个警官、检察官还是法官都不敢私自去给他下定论。所以按道理说，在这个时候这个案件审判出来，肯定也是他的背后是有深厚的政治含义，或者说有一个风向标的作用。 好，这个是政治层面的大家的一个猜想了。如果仅仅是从舆论层面的角度我们来考量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当时薄熙来的这张庭审记录，你下午什么事儿也不用干，你就一直守在微博面前，它始终不断的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但是你会发现呢，惊喜到后来大家的焦点就模糊了， 都喜欢在微博上或者在社交媒体里面讨论关于博书记的这个桃色新闻，或者说博呱呱他给他爸爸从非洲带来的是一块什么样的火腿，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具，就是似乎在舆论场上戏谑的成分要多过于本身他的这个案子在法治层面或者在政治层面的这种更加重大和深远的标杆性的意义。还有一点我们也不会忘记的是，发现薄熙来他到后面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慷慨陈词的部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演讲能力是非常之厉害的。很多人甚至因为看了他的庭审记录，看了他对于法官或者对于律师的某些的质问，他会有他的一套反驳，大家会对他的这种论辩的水平是瞠目结舌，甚至是赢得了对他的某些的好感。所以会不会是有鉴于之前的这种比较负面的效应，是不希望给他提供一个表演的舞台，所以导致我们在处理比他更高层级的官员的时候会采用比较不公开的办法，这当然是我的一个猜测哈。 嗯， 那我也把我的这个猜测告诉了施菲克先生，他的意见完全不同，我们来听听看。 你刚才这种看法是效果论，就是搞完以后证明他们认为这么做可能弊大于利，那么这次就改，对吧？ 嗯，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从效果来看，上一次证明这个效果是弊大于利，这次呢我们就改，我们就不那么公开了，换一种方式。第二种的话是主体论，就是看你这个审判的对象他的罪行主要是什么。上次的薄熙来，这次周永康，上次是他白白白的几个罪，这次的白白白的几个罪，对吧？那么上次从那些情况来看，不妨来公开，就是可以公开，比如说用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些有用说法，说是那是红二代，人家是这个王爷，是吧？贝勒爷他就应该是这时候出事儿，有了事儿，这也不是说能够跟一般老百姓来看待，就是属于宗人府，你得给人说道说道。而这边呢，你虽然是个常委，但是说白了，你也就是一个包衣吧，你就别想有贝勒爷的那一个待遇的。这是一种说法，就是主体，从主体上看。还有一种分析方式的话，是从前面来预判这个案件对后续案件的影响。你看薄熙来案的一个区别是在博案之前把所有的案件审完了，把王立军案审完了，把古开来案审完了，把那几个重庆公安局的几个副警察审完了，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审完了，所有的案子审完，最后博案来压轴出来，前面都已经固定证据了，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不管你不管到法庭上怎么说我都不怕，因为前面证据固定的，这个我可以重新作证的也好，我可以到法庭上来放证人录像，不可以。而周案你看到吗，它的区别就到这儿。周案在周案之前，它前面有政法系、秘书系、石油系、四川系，对吧？有那么多那个人马，但是只有两个人上了法庭，一个是李承权，一个是蒋介民，其他他还有好多呢，包括他的秘书呢都没上法庭，至少我们目前没看到没听到消息他们开庭。那么他也就是说他这一套措施好像是跟博案重庆案正好是反过来的，就先把这个为头的收拾了，再回过来把其他的给拉掉。所以这块的话就是说就涉及到一些，这是个纯技术问题了，就是我办案我怎么样把这个案子办全了，从这个案子和那个案子这个整体的案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战术的考虑。 嗯， 第一种的话为什么我不太同意呢，就是第一种，这个虽然说博在法庭上表现的当时好像是他的收获了一批老残粉啊，很多粉丝都是觉得这博书记很牛叉这拉的，但是内行人或者说是看内行不是看热闹的，就是一般就是这社会的主流还是会认为这个案子就是中央这么处理是对的，公开给他自我辩护的这个权利，公开庭审史无前例的方式来公开是没有问题的，是对的，是利大于弊的，收获的效果是要好于关起门来这个秘密庭审的。同时他的辩的那些东西基本上也会认为是不成立的，狡辩的。所以说如果从这个效果分析的话，我认为济南庭审不按庭审是利大于弊的。那么我这次为什么不及时这么干呢，完全可以啊，更何况我已经给了大家一个预期了呀。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成立的概率不大，我更偏向于后两种，特别是第三种，从办案技术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应对的策略来考量。 好，这是资深媒体人石飞克先生的一番分析。他觉得不是因为之前给薄熙来似乎提供了一个让他可以大肆宣扬他的那一套理论或者说他表演的一个舞台，而是说技术的处理，因为这样做的话可能方便日后的对他整个，你看昨天搜狐他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棵树，就是周永康是中间的最中间的那个核心，但是他整个树上就结满了果子，然后你就密密麻麻的一大帮人，现在牵扯出还是非常少数量的几位。那还有设计，比如说李东升，就是之前也是公安部的部长级的人马，但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就是还涉及到很多很多旁支的东西。他说可能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会方便日后的这个审理，当然只是他个人的这种分析。 对，如果擒贼先擒王嘛，如果这个贼王先认罪了那肯定审理他的手下也会很容易就能抓到证据，要不然你看你的头都没认罪，很多人都会死不承认，然后不松口的话也许这个审理确实会拖很久。 但是认不认这个就是不是一定是用不公开的方式审理，我不知道这个逻辑上是不是完全 因为他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嘛，所以这个案件涉密了，这是官方给出的说法。 对，问题就来了，是不是一旦是他的这个案件有涉密的部分，他整个案件就可以进行闭门审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个法学专家跟我们解释解释这一点，也包括他最后的量刑，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意外，是吧？这个受贿，虽然是间接受贿，但是也达到了一个亿以上，为什么仅仅是无期徒刑，是不是应该判个死缓啊之类的？那这个从专业的法学层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三体化新闻稍后再见。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中央政法委前书记周永康严重违纪案呢，在昨天是一审宣判，受贿、滥用职权以及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三罪成立，最终呢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当庭表示不会上诉。那么官方就说呢，因为这个部分的案情涉及国家机密，所以呢就全程闭门审理，并且我们在新华社的通稿里面还看到有这样的几句内容啊，说，他能够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绝大部分的贿赂是他的亲属收受，而且呢是事后知情，案发之后呢主动要求亲属退赃，并且是受贿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情这个从轻处罚的情节。那这是不是足以构成他最后是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就是在不管是法学界还是在舆论界都认为这个是太轻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原因。我们来听听两位法学专家的看法。第一位呢是陈有希大律师，他是金恒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 对周永康案子的审理，我们也是今天刚看到这个判决结果的消息，我们也感到很意外很惊讶。由于他自己表态不上诉，意味着周永康案子就永远不可能再让社会知道真相。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旁听人的了解，那么意味着完全可以由官方说是什么样的罪就是什么样的罪，也无人得意这个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没办法了解，因为它是不透明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事情。第二点呢，就是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公开审判是原则，不公开审理是例外。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全世界的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公开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要防止司法的暗箱操作。如果一个国家人已经被判了，甚至像有些国家人都被执行了才让全社会的人知道情况的话，那个司法就完全有可能被暗箱操作，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全人类的刑事司法程序 都是非常强调公开性的，就是要让社会知道，要让媒体知道，要让公众舆论来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呢，所有国家的刑事诉讼司法程序的公开是必须捍卫的一个制度，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周永康案子它是一个混合多罪名的案子，两个罪名是必须公开审理的，这是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个人隐私案件、国家秘密案件以及这个商业秘密案件，这三类是可以不公开审理的，除此以外的案子都得公开审理。那么本案当中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这两个罪是必须公开审理的。人民法院一般审理的惯例是，案子在有多罪名的情况下，对公开审理的案子公开开庭，对不公开审理的案子他宣布休庭清查，然后定庭在不公开的审理他的另外一个罪名，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 嗯， 不能因为有一个罪名是不公开的，其他罪名全部都不公开审理，这个是不行的。那么本案当中就很清楚，周永康案子的两个罪名是必须公开审理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82条的司法解释最后一点，它规定的就是公开审理的案子3天前必须向社会公告。那么本案就是最起码你这两个罪名是要向社会公告的，不能够不告诉社会。所以这个是审理法院天津中院的这个审理程序应该是不妥当的，就是那应该的。对这个案子应该开庭之前，他5月22号开庭的话，前面3天应该向在法院门口贴出公告，应该让社会知道这个案子要开庭的。但是开庭审理当中哪一部分不公开审理，他可以闭庭，他可以清场以后另行审理，这样呢才符合程序。因为周永康案子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关注呢，就是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大案，如果对他这样的人审理都可以不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话，那么其他的普通的公民的案子就全国法院都很有可能都会非常随意的来执行这个法律，他都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么对于其他的案子，比如说有10个罪名，他只要有一个罪名涉及到个人隐私，他可以把所有的案子所有的罪名全部不公开审理，那么这样对全国中国的这个刑事诉讼法的执行是会非常不利的，就是我想讲的就这些。 好，那现在在您看来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程序的错误，那有什么办法去纠正它？ 没有办法纠正，因为我们的司法程序只有两种程序很有可能，一个就是本人上诉有20，另外一个检察院抗诉有20。那么这个案子显然检察机关是不会抗诉的，他会就是会认为判得很公正，他就觉得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判是合适的。那么周永康自己已经表示不上诉了。 嗯，那你怎么看他判决这个结果呢？他已经收受了超过1亿的这个贿赂，但是还只是无期而已。很多网友这么认为。 对这个案子具体实体上的判决怎么样，我已经没有办法评价了。因为薄熙来案子的审判当中，我是做过公开的评论，因为那个案子非常公开，他的起诉书、他的庭审的记录我全部看到了，所以可以做出判断。周永康案子我不能做一句话的判断，因为我没有看到起诉书，也没有看到判决书，我不会根据一个通稿报纸的报道就评价这个案子判的对不对，没办法评价，因为他已经过滤过的。 好，这个陈永熙律师的观点非常的清晰，程序确实是有问题，并且是作为这么一个标杆性意义的大案都如此审理的话，很难想见其他的平民百姓如果遭遇同样的涉及到个人隐私，会不会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那么都是这样处理的话，那对于刑事诉讼法的这样一个履行，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对，关于这个量刑的程度，其实是根据刑法的第383条规定，说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但是呢，这是97年定的刑法，而且基本上在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只有不到10%，死缓是26%，无期徒刑是14%，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基本上是在50%左右。所以这些落马的高官，即使贪污的再多，也很少有被判死刑的。上一个被判死刑的是郑优于，他是原来的国家药监局的局长，其实他贪污的额还是挺少的，只有600多万，649万，但是他被判处了死刑。像之前的薄熙来啊、刘志军啊，受贿的额大概是2000多万、6000多万，只被判处了无期和死缓。所以你就看到，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去说用在超过10万以后用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量刑来规定到底谁应该判死刑，谁不应该判死刑。官方给出的解释说，这个郑须臾他为什么被判了死刑，虽然他只有600多万，是因为他当的是国家药监局的局长，所以他的这个玩忽职守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隐患，所以他就不能，即使他有这个供认的情节，但是他也不能减轻他的罪行。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就有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大家就说要抓紧制定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犯罪量刑的指导意见。但是到今天为止，其实这个只是在当初提出， 没错， 没有任何下文。 好，那刚才春雨讲到这个情况哈，在阮方民教授的这个口中也是得到了印证，就是说在立法的这个阶段都遭遇的非常大的阻力，但是呢，老百姓咱们一般的这种评价的标准或者说观感来自于什么吧，就是横向的进行比较，是吧？ 对， 你同一级别或者说比你级别还低的官员，他们贪污的数额可能比你还少，但是量的刑却比你还重，有没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老百姓的想法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么比较。一比较很显而易见的不太公平的话，那这是不是对于本身依法治国的一个损害？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听听浙江大学的法学教授阮方民教授是怎么来分析的，他的这个看法跟刚才我们听到的陈友熙律师有一些不一样。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法律规定了绝大多数的案件是要公开的，那么只有几类案件不公开，包括涉及个人隐私的，或者涉及国家秘密的，或者是那个未成年人这个犯罪的。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周永康有一个泄露国家秘密罪，就是这个罪名的审理应当是不公开的。但是是不是说其他的犯罪是法律规定应当公开的？那么同样的一个案子，是不是要把它拆成两块来审？这个法律确实没有规定的那么明确啊，所以我认为呢，天津中院他把它混在一起作为一个不公开审理案件，把全案进行审理了，确实我认为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十分明确， 所以就是不能完全说他这么做就是违法的，他相当于是钻了个空子。 很难说，对，很难说。我的观点是很难说他就是一个违法的啊。当然从那个更符合法律规范的操作来看，把它分成两块可能更好一些啊，更能够回应社会大众对这样一个敏感重大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关切啊。那么像现在呢，连庭审之前过程当中，连那个就是新闻通报都没有，猛然一出来，社会大众才知道啊，都已经判掉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呢，还是可以操作的更好一些。 再一个就是他最后量刑的问题，从前有受贿4-5千万的就会被判死刑或者死缓的案例，但是他承认了直接和透过客人间接受贿有1.2亿，但最后呢只是判无期。这个量刑我们怎么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量刑的程度？ 我倒是从实体法上说，这个案子判刑确实是轻的。那么这个轻的，尽管那个法院的判决上也说了一些从轻的理由，但是这些从轻理由如果放在一般的案件当中，我认为可能在其他的那些法院的判决当中未必都能作为从轻的理由。 啊，而且从轻的幅度还是挺大的，所以这个倒是值得商榷的。至于程序上的问题，可能这个案子也是提供了一个警示，这就是启示，未来是不是可以法律规定的更加明确一些，就是当一个人犯有数罪，而且那个其中有公开审理的也有不公开审理的，那么最好是分阶段的来进行审，这是比较好的。 嗯，就是如果不是他这种嫌和身份的人受审，按他社会的这个数额的话，正常的应该是怎么量刑？ 我想至少也应当是在死缓吧。 嗯， 你这么大的数字，从地方来看，就是说从省队级啊，一般的那种官员受贿案件，原来四五百就是要到无期了，四五百万就到无期了，那么就算现在涨到了1000来万要到无期，那么你现在说是到1亿多了仍然是在无期，这个幅度实在是太大，与其他案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很难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倒是我对这个案子实体判决上的一个看法。 嗯，是。那还有，尽管他是没有公开审理，但是在庭审现场也看到做了很多的旁听人员，那像这种他又是不公开审理，那些旁听人员一般都会是什么人呢？ 那可能这是他没电视画面我没看哈， 嗯， 我觉得应当是这样子来 做满了，而且 他新闻把它剪接了，审判的过程当中应当是不公开审理的， 嗯 啊，那么宣判的时候呢就是公开宣判的，所以他可能把这个两个不同阶段的画面剪接组合在一起了。 好，阮教授跟陈永熙律师认识上的差别呢，就是说他在法律执行层面上，他会觉得是法律他有一个空子可以给你钻，就说没有规定一定要分开，如果他是没有切割的话，就是三个所犯的罪行是分开来审理的话，他非得要这么审你也拿他没办法，意思就是说 对， 是吧？ 而且他还提到说这个画面可能是拼接在一起的， 嗯，所以这又是涉及到舆论宣传的问题。所以我看的时候觉得特别奇怪，不是说不公开吗？那那些人怎么一下子可以找来这么多，全部给占满了？ 对， 他的当然他没看那个电视画面，他就这么凭我描述这么分析啊，有可能是剪接的，就是说已经是打包好了，就每一步我最后给你看的宣传的这个成品反正是这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两位法学专家都是指出现在不管是程序上还是在它的结果上，它其实都是有瑕疵的，并不能100%的服众。那么如果我们非得要找一个理由它不能服众，为什么还这么硬来给我们塞这么一个结果呢？那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政治层面的考虑了。 嗯，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因为马上就来到这个北戴河会议，所以在这个会议之前他可能就要把周永康这个案件定义下一个定论，也是从这个政治层面考虑。 嗯哼，可能他会有下一波的这些人事布局啊，甚至有人就觉得这跟19大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已经开始相关了，他背后是不是有各种势力的博弈。那么我们休息回来之后来听到从政治方面的深入分析，来自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在您怀心们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马上来听到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他帮我们分析哈，这个周永康现在他算不算一种盖棺定论？那我们现在在得知到这样一个结论之后，他为什么 会用不公开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它跟现在当下的这样一种反腐败的形式又怎么样可以扣上关联？来听听看。 我觉得可能他现在要在所谓的依法治国和这个政权稳定之间做一个选择，那么当然是政权稳定是优先得考虑的。我想就是这个反腐败或者是打老虎最近已经是一个多月没有什么动静了，那么大家一直有很多的猜想，就是到底这个大老虎出了什么状况，那么现在看有点草草收兵的意思。而且此前其实我也谈到过，我说这个所谓的就是说他泄露国家机密，我说这一点就可以成为不公开审理或者部分不公开审理的理由。现在看呢果然如此，就是就不公开审理，而且很快就走过场结束了。所以我想可能是一个呢，就是避免了像薄熙来案那种失控出现的尴尬。因为薄熙来案我们看在审判过程中他突然发飙，然后还牵扯出新的人和事，使这个当局非常的被动，而且这个坊间多有各种猜测。所以我想可能这次就是要避免这样的状况，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认为其实可能是达成了某种妥协，因为此前这个南华早报曾经爆料就说周永康翻案，那么我想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打算重判判他死刑的话，他肯定要这个反扑，他会扯出很多的人，扯出在位的人，扯出那个不在位的高官，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那这个形势就会失控。因为现在来看这个打老虎已经是打得很艰难了，如果他再制造这些难题的话，这个整个来讲就会影响这个政局的稳定。第一次我想可能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妥协，就是以不重判换取他的这个认罪和不上诉。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包括我们看这次，其实当天也有媒体到天津去采访，就什么都没看见，没有任何动静，可见根本就没有在法庭上进行这个宣判，什么都没有。可能这个从配套的报道来看，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早已经就一切都在掌控中，按部就班的就把这个新闻爆出来了。那么当然这个周永康他，我想一个是他作为前最高的这个政法首脑，他掌握很多的强力部门，他也有非常多的资讯可以这个掌握到一些高层人物的财产情况，这个生活情况等等等等，他可能掌握这么多东西。那么此前我们也看到在就是在动他的过程中，在打老虎的过程中，海外不断的有爆料，那么这种爆料肯定是国内有人未料，至少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样的推测。那么我想他可能以此作为一个谈判的条件，就是他不再牵扯其他的人，因为我们这次看其实对他的指控也是大大的缩水了。原来那个大家预计的或者是坊间透露的数额是相当高的，这次实际上真正落实的没有那么多，那么这个可能就是牵扯的人数和牵扯的金额都已经缩水，而且还有像什么传闻中的什么杀妻啊，什么政变呢，这些一概都没有提及，就这么就过去了。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一个呢是和周永康本人达成了一个法律就是司法上的妥协，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主流和政治对手暂时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就是因为现在下一轮的博弈可能已经展开，就是围绕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所以我想这个在从下一轮的这个政治安排来看，现在可能有必要保持原来的政治同盟，那么我想有些人就不会再被继续牵扯，所以我想基本上现在就是保全了体面，就是作为打老虎运动把周永康判了，那么是保全了体面，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这个保证了这个权力的稳定，至少在暂时这么一个方式来做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的话，可能双方都可以休整一下。还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事情，就是周永康认罪是说自己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国家法律判刑他认这个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这算什么认罪？这个党和国家，这个国家法律和党纪，这是一码事吗？这个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也许可能当然按这个中共的逻辑，这个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所以可能他是按这个逻辑来认罪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从他作为一个前政法首脑来讲，说这个话很不专业。 好，张老师的分析主要是从现在这种政治格局层面来讲哈。那当然说到他讲的反腐败，可能打老虎的这个步伐要慢下来，这个咱们也是有迹可循的。你记不记得咱们聊过一次，就中纪委连番的发文嘛，说其实除了要打老虎办大案，也要打苍蝇，就是要回归纪律的主业，要规范化制度化，就这个现在联系起来看，哎，可能它也是一个信号，说别人每天都想着看大戏是吧，其实更加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可能是你身边的这些贪官们。 嗯，不过我看今天香港媒体就报道说，在老山边界上原来有一块边界石碑，上面写着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名字，然后这块石碑被秘密的移走了，所以说可能又有动静。 哎，那现在似乎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个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的这个案子会不会公布，因为如果你从过去的这些案例，从他周边的人先给你动了是吧，再把最后的这刀直接插上最核心，现在他的儿子反正落马已经很久了， 对， 但是有很多猜测了，说剑指谁谁谁某某人某某大老虎，但是还没有动静。分析就是说目前应该最大的悬念就是来源于此。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下一步是不是真的这个反腐还会有更多的更新的动作，然后也给我们更多的更大的震撼和惊喜吧。 虽然现在这个案子看上去它的整个审理的过程和进程要比薄熙来案要快是吧， 对，薄熙来案15个月，这个案子4个月，其实我觉得也从侧面印证了肯定是双方有达成一些共识和协议才会这么快的认罪。你像薄熙来他肯定是一直在反共一直在抗争，最后再拖了15个月，包括庭上他都会当庭的申辩。但是周永康这个我觉得张老师说的是有道理的。 不知道，因为闭门的咱们谁都不知道到底具体的详情是怎么样。那如果从新闻工作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在一件大案或者在一个大人物出事的时候，你通常都会去反思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像这种大人物，现在尽管说他的案子是已经宣告结束，但是是不是说对这个人的评价就足够盖棺定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发出来的。我也听过说，那周永康主政政法系统那些年，他所主导的那一套的这个体系，包括他的这个维稳的这个思路，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反思，要重新总结？那在这方面的讯息能不能尽可能的多一些公布，让公众让媒体他可以去重新去检讨，那到底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系统这么位高权重的人会最后是有这么一个下场？ 确实 他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教训意义的。 对，之前也说过要彻底肃清周永康严重违纪违法对法院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是原来报告中的原话。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除了审判曹 早了事的结果之外，我们其实看不到更多对整个政法体系的反思。 没错，所以尽管说这个案件是结束了，可是对于他整个系统的这种检视，包括对于这个人的一些评价，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